好，欢迎翻到嚟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嘅 Otter Channel。嗱，今个礼拜比较寡啲，得我一个人吹水嘅啫。今日多同埋再加多个小直帮我搭下啲啊咁样。嗱，今个礼拜咧就系、是、我拖咗好耐嘅所谓叫演出家系列，但系就唔系好认真嗰种，即系话分析风格啊嗰啲认真嘅分析系列，而系纯粹系以一个直线形式，以一个演出家顺住佢拍过边一套嘢。 有最旧讲到最新系嘛？大概 系啦，咁大概啦，即系有睇过就讲啦。咁顺便 up 下佢风格啊咁样就吹嘅啫，唔会好严肃、好认真嘅嘢嚟嘅。亦都因为得我一个讲咧，基本上咧随时系会唔知讲咩嘢，所以就揾阿小直喺我如果 dead air 嘅时候咧，佢 打顿啊嘛， 系啦，唔系而家我死啦，大佬我 dead air 点算咧？ 哦，唔紧要嘅 ，OK， 咁第一个你谂住想讲边个？ 岸成义啊，嗱，岸成义咧，其实近排佢都几多争议，因为有两套嘢，一套就弹丸论破啦、啊，一套就系 Diffusion WiFi 二都濑咗嘢，俾、日本啲网民咧就闹得佢好紧要嘅。 哦，其实啱啱呢两只都系 game 改编嘅 同埋呢兩套都得13一季嘅， 啊哈，將一隻即係完全嘅驚壓到得一季。 係啦，起呢兩套停定嘅，我講到因為個呢套兩套賴嘢嘅問題嘅。嗱，講翻咧，岸成義咧作為監督幾有趣嘅，佢係未做過任何動畫相關職位，一嚟就係動畫監督。因為一般嚟講，動畫監督嘅基本嘅個晉升路線就係、是、動畫、原畫、作畫或者作畫監督啦，跟住就演出分鏡。跟住先爬到去監督嘅位嘅，即係例如話水道路就係呢種咁嘅所謂典型模式。一般嚟講，你可能爬十幾年都爬唔到上監督位。 嚇、啊，都升得個位。 係啦，但岸成義嗰套卡巴馬奇咧，2003年就一嚟一就係監督啦。而喺 Wiki 最有趣就係、是、Wiki 咧，佢基本上嗰個列名單咧係唔需要寫任何職位嘅，因為佢全部都係監督。嗱，用佢拍過卡巴馬奇啦，用 RO 嘅動畫版。同埋超學之 Stable Fighters 呢度冇乜睇過，而我認識岸成義就係2006年《麥之卡羅》，即係佢我記得中文漫畫亦做《魔法美少女》嘅。其實個漫畫嗰、那個即係其實最原作名就是魔法女朋友。 嚇！ 呢套其實咧係好典型地岸成義只有一季時間，加埋原作未結束而攋咗嘢嘅動畫，成套除咗最後一集都係得嘅。但最后一集就濑咗嘢，就系因为原作就未完，咁动画你一定要完啊嘛，咁搞个大高潮，然后突然间王去玩 reset， 将成个古仔掟翻第一集。当时我睇完呢个结局之后咧，系妈妈声嘅，因为前面其实拍得几好嘅，岸成义玩搞 get 啊，呢个咩咧？呢套系真系开始佢嗰个风格出嚟。 嗯， 佢搞佢啲 get 系好高，点啊高高密度咯，佢唔系高密度。是好 high tension 嗰种。 好重啊嘛叫。 唔係。 high tension。 暴走嘅 ,high tension 型嘅暴走型嘅佢嘅係。係好癲嘅玩得。 嗯。 呢套好驚有幾個經典嘅嚟話係係啦記得玩郵購。而郵購呢嗰時就係發掘咗一個岸成義專用聲優川大黑輝即係俗稱嘅正哥嘅。 嗯。 係啦。同另一座呢呢套亦都係我認識就聲優係關聲優時就係做吉川武下嘅中原麻衣。因为之前中原麻衣嘅定位虽然话豪快美少女声系声优啦，但喺套里面咧，佢第一次表现咗佢嗰种好暴走性嘅演出，即系声嘶力竭啊，马大狂嗰种嗌法。而呢套之后先轮到韩蝉。 韩蝉系啊， 系啦，所以呢套好多人系认为韩蝉系中原麻衣，其实真系令发掘咗麻衣呢种技艺咧，系岸成义。嗱，呢套之后咧就cast Angel 轮咧冇睇嘅，然后就系。真系岸成义嘅代表作之一， 《 流之花嫁》。 嗯， 我记得当年我喺日本咧，最初冇留意呢套作品，跟住我有个朋友话：，喂，杰特啊，好睇啊，正啊，你一定要睇啊。 嗯， 结果我就睇咗就，我真系头四集咧，我觉得咦冇乜特别啦、啊，男主角跌咗个海度，俾人鱼救咗，然后黑帮，好似话几闷添，仲睇。 嗯，好典型嘅， 好似好典型，所谓后宫啃咯，冇乜特别。好啦，第五集开始一翻到嚟，即系正式嘅学校生活就开始暴走啦。 嗯， 两个阿赖胡灿同埋赖胡灿都唱歌歌声对决， 啊、 然后就系玩大量嘅特摄啃，玩到东英要告，玩东英同埋袁谷要告佢，结果成集要 cut 起重新做过，同埋最经典嘅赖胡豪三子， 嗯， 嗰个一集就经典到系一谂起赖胡花架咧，你除咗谂起赖胡豪三子就谂起正哥，呢两个系经典角色嚟嘅。 嗯， 事实上嗰套咧系大家记得就系、是。三一电梯呢个星洲呢话起啃上嚟可以好无下限嘅。 呢、這个听到好恐怖， 系啊，佢好恐怖 嘅，咩声都会配到。 佢可以配《星矢美和神话》里面嘅同父，但系佢又可以配《Macross》Fantasia 里面嘅嗰个乸型。 吓， 佢乜都得嘅。 系咯，身真系有变化好大，即系老牛身又得，即系呢啲古灵精怪身又得。 系啊，三一健太其实系好惊人嘅声优嚟嘅。呢套就最后个 ending 系原创啦，因为佢动漫画嗰时仲系连载紧，咁就揾咗浪川大辅做 Ekman 嘅反派，咁打完收工。然后拍咗两套 OVA， 都好癫嘅。 嗯， 呢套另一套比较记忆就系做濑户拆里面嘅桃木晴子，因为其实桃木桃井晴子啊，噏错咗。桃井晴子咧，其实佢唔系正，即系佢严格嚟讲，佢唔系一个全职声优， 歌手算系 唱歌咯，佢中意唱歌咯。佢嘅代表角色唔系好多，呢套系佢比较近年嘅代表角色噶啦，即系唔计 山 机之后，山机之前呢个代表，同埋呢套系主角嘛。 啊！ 由头唱到尾嘛，佢系英话由头玩到尾，佢同野村英两个。 嗯， 好啦，跟住就系另一套又系经典嘅。 啊，呢套 《天体战士索尼德》 呢套本身玩嘢嘅，即系你唔使岸城义本身套嘢睇玩嘢嘅，我觉得 系。呢套嘢系完全俾岸城义同上江周成呢对孖宝嘅拍档。嗱、啊，岸城义嘅编剧咧，夹车差唔多全部都 系。系咯，好似见佢即系一系一岸城一出就一定出埋 上。系啊，佢同上江周成合作 对，基本上 佢两个合作得好多噶。同上江周成差唔多叫有岸城义就咗，正有上江周成。 不 过上江周成佢同其他监督合作咧，麻麻地咧，即系佢试过同余永庆太郎合作过，但系佢冇同岸城义嗰种火花。即系岸城义佢话，因为佢俾个好大个机会发挥嘅空间、 啊， 所以上江周成 啱啱接到电波就所以 系啦，仲电波嘅系 都成即系就通成一拍档啦， 系啦。而呢套咧，佢最经典角色蛙步将军咧，就揾咗一对搞笑组合，唱星组合，苏南雀就嚟做配音嘅。咁因为呢套作品系真系话俾知低成本嘛，我真系可以低好紧要。 几乎一上咁滞咯，见到好似个 简陋，佢作品系用简陋嚟形容， 哈哈， 但系佢唔重要，即系一来每集得十五分钟。 唔系最主要佢近啫，我 玩近啫嘛， 反而唔系作画唔系最重要的地方。 佢系将反派将战队所谓叫英雄打识英雄打怪人嘅剧情玩到尽，变咗一个 我话变咗日常咯。即系 一个有劳工，一个有劳工福利嘅邪恶， 即系恶党系好人噶， 系啊， 好善良。 阿班冇大人好好人噶， 反而那个英雄先系坏蛋啦， 烂仔啊嘛， 系啊。 同埋有一样嘢重点就系、是，其实索尼德系好劲，唔系应该咁讲。班普嗰啲怪人咧喺动漫、漫画同动画里面咧成日俾人欺凌，但其实系好劲嘅。喺几场戏系话俾你知，佢两个嗰啲怪人咧对咗外地啲外地嚟嘅怪人咧系秒杀嘅。 嗯， 但系重点阿桑尼德同个女朋友加莱子讲话傻啦，唔系班普弱，系我劲啊！结果阿班普系秒杀外地怪人。有一次，漫画应该动画冇拍嘅，喺漫画一次阿班普大人见到阿桑尼德咧着咗件火鸟战装，然后要求阿桑尼德下次决斗时着出嚟。 系 而桑尼德嘅讲法就系、是、你打败我着牛几粒嘅时候先再讲啦。咁点解你要着嗰件火鸟战装？咁冷气机间唔中都开一下噶嘛？呢个系好正，就话真系嗰火鸟战装系喺动画里面 ，Open 就着嗰次嘅咋。Open 出过 ，Open 嗰件都唔系添啊 ，Open 嗰件太阳战装嚟噶，喺漫画另一件嘅佢，但系实际上佢从来唔需要着呢件战装。咁佢 T 恤短裤拖鞋已经搞掂咯，佢使唔使佢着件武装啫？ 嘢啫嘛， 系啦。呢度佢拍咗两季嘅，就有啲问题就亦都好典型地，第一季拍得好，第二季佢啲梗唔够玩，有少少冷咗啊。即系叫做 通常呢啲即系玩近嘅作品，通常去到第二季就最大问题呢样嘢。 系啊，佢玩咗第二季咧，死啦，啲近唔够，有时啲因为始终你收埋十五分钟，但系除非你去到三分钟嗰啲近，即系三分钟，例如话去到咩直低学生书包啊嗰类咁样， 即系一集一个近去 三分钟咯，三分钟个近得 系啊。 咁因为佢近短，你就冇咁容易体验。但系十五分钟其实系已经可以摆成两三个近嘅话咧，一拉长嚟讲咧，你就好容易出现咗就咩？熟口熟面嘅啃咧，一个一个啊， 一来重复啦，二来即系唔好笑， 系啦，呢度系比较大问题嘅，但系我严格嚟讲系成功嘅，同埋最紧要就系川崎振兴协会嘅宣传动画，上面川崎六因球队咧，都曾经揾过嚟做宣传，好啦，跟住另一套咧就系、是印象中系佢少数唔系同上官周成合作嘅， Annual Beast、最近列入咗日本教科书嘅话题啊，我哋叫吓， 我知道我知 啊，日本啲 举例举呢套， 举例呢套 呢、這个死后世界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故事或结构， 我几拗头嘅，其实我以为讲，我最初我睇呢啲新闻，我以为讲事来真嘅， 唔系系好多古人精怪嘢嘅呢啲， 唔系呢套嘢其实最重要就系佢系麻之准揾佢嘅，呢套作品有妙嘅，呢套作品有一个特色就系、第一。佢系少数地唔系同上官周成合作。 吓、 但系呢套作品其实发掘咗一个应该讲呢套系樱井浩美由女界转到表界嘅关玉 啊。 因为之前樱井浩美咧就同其他典型女嘅声优一样，就系、是、一成十八禁嘅动游戏改编成动一般向动画，咁你咪用表界名义出演出咯。 唯一一个机会可以咁样做。 最典型嘅就系北刀男，佢喺表界用 Hitomi 啊嘛。或者好几个都系咁样嘅，但呢套咧。英仔后面是真系以佢纯粹系有趣嘅。最初大家都以为系麻之准揾佢，因为麻之准系始终你即系成你写开 L game 咧、你呢个圈子你会揾翻 L game 声优， 嗰边声优啦。 但事实上唔关事，系纯粹系个音响监督饭田理树同阿岸城二两个要求阿英仔后面。最初我睇 中咗佢， 系啦，睇中咗佢啦。最初我睇个角色，我以为系揾明平野绫嘅，因为成个成套戏以前我讲开 即系 以前都讲过呢套嘢，其实好鬼嘢，梁宗冲春日啫嘛。 个角色好梁宗冲春日本身呢、這个 好梁宗冲春日啊，套戏嗱套戏我记得好似得13集嘅，又系出现咗个问题。去到最后佢收唔到。我觉得岸城二几套13一季番动画都去到都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佢需要啲时间铺排，又讲剧情嘅话，去到最后佢唔够时间，结果硬生生扭佢翻嚟，变成咗咧。扭唔翻嘅话咧就爆烂啦，即系头先讲嘅魔法美少女啦。Angel B 有呢个问题嘅，佢去到最后嗰几集，你发现都好急地落雨收柴啊，平平咁讲完， 变咗好多嘅掟出嚟 啊。系啊，同埋佢唔可能真同个麻之尊合作唔惯啊。喺搞笑方面咧，你俾岸城二玩咧，最经典就系慢动作上升，同埋着衣袖嗰个梗系好经典嘅。考试嗰幕佢为咗骚扰阿天使，考试嗰个梗系玩得好准嘅，好典型岸城二先谂得出嘅恶搞。但正经强嗰面咧，佢就真系比较弱啲，即系剧本问题，我觉得系。佢有啲似佢有唔同水都路嗰种问题，佢情况系时间要俾时间搞，又似严肃嘅剧情， 即系夹硬压咗之后变咗交代唔清， 好急咯，变咗明白唔急咯， 即系成件事就睇唔清，即系唔清楚啊。 嗱，比上嚟咧，佢另一套又系一季翻咧，《神样 Dollars》咧就好啲，因为呢套咧佢喺漫画里面佢系冇谂住 未完嘅呢套嘢， 漫画完咗啦，而家就。但喺动画方面嗰时未完嘅，唔知好似拍到去漫画佢连咗动画播嗰时，佢啱啱讲到佢主角嗰个翻去个村嗰度，而动画都系佢就直接开放式嘅，总之拍到嗰度就停咗佢啦。 系啊， 因为佢唔使原创嘛，同埋佢时间其实唔系好多剧情，所以咧就容易发挥。 好直线啦，其实要 佢唔使好压缩成剧情啊，即系佢唔使话好一定要揾个主题去收佢，就好嘅好多。 啊，跟住之后就特大，唔系，再之后套呢套， 之后套咧， 呢套 OK， 就另一套就 Persona 啦， 吓两季嘅 Persona 四呢套就好啦，因为呢套咧差唔多系阿特拉斯咧全力支援咁滞，剧本就唔系剧本咧就唔系阿水上光周成，但今次咧，因为佢真系跟足原作啊，佢净跟到原作足嗰只嚟嘅，所以佢拍咗嗱揾到啦。剧本系配完季节配完休止， 超完休止， 超休止入咗，超休止入咗，系，因为佢两季同埋原本嘅游戏剧情咧系一年份，但系呢只 game 咧最重其实好多情况咧就系咩咧，走 A 地点同角色倾偈，走 B 地点同角色倾偈，跟住加佢嗰个友好度，加够咧就攞佢嗰张 persona 卡，咁呢剧情你啲动画咪唔使 cut 咗佢噶嘛，你唔需要真系同你原作。 嗱，佢最紧要都系讲到个重心，即系嗰张嘅重心喺边度咧。 佢就好聪明嘅动画咧，佢就一张咁拍，一字一字，而喺一字同一字一张之间咧，就摄将嗰啲同其他嗰啲配角啊、路人角色咧，嗰啲交流咧，就变成一个独立 嘅搞笑番嚟噶， 搞笑番 系咯。 例如话一张可以同三个角色去沟通，咁攞三张persona 卡，咁啊暑假咧直情系将几个角色嚟，即系狐狸啊，小学生啊嗰啲全部压埋一齐， 即系基本上系一送一放，一送一放， 系啦，一送一放。咁因为将嗰啲人压在一齐。咁你就保留咗嗰啲嘢，而你可以将又空出嚟嘅时间就拍正式剧情。 搞笑方面，最经典就是死啦！迷之物体 X， 迷之物体 X， 俗称梅多安咖喱嗰集，林家学校 吓， 经典到不得了，系所有人睇完之后，全部都系根本坏死咗喺部老电视面前嘅。 嗯， 去得好尽，尤其是佢玩佢玩阿赞元二嗰个《可摩利他》咧，系玩得好过分嘅。 嗯， 甚至 有冇俾阿迪拉斯投诉或者食？ 冇啊，因为我佢玩得好火，玩得好开心嘅。 O K， 同埋自从因为有某一个镜头啊，元二咧个镜头非常之似金闪闪之后咧，大家觉得就入咗金闪闪变成可摩利他角色啦。 嗯， 再加埋配音又系关智一啦。 啊， 去到最呢度咧，大动画版大结果咧，就系一样嘅，都系游戏打表 boss， 打西洋菜刑警。 嗯， 而喺DV Blu-ray 碟咧，但就真结局，就先至再打嗰个真空。 嗯，几聪明啊！ 伊邪那美， 嗯， 咁就补翻晒嘅。事实上佢交代系几完整嘅，佢七要交代嘅嘢佢全部交代晒，同埋佢好有一样就佢掌握个观众个感情好。例如话就22集阿蔡蔡子死亡嗰集，其实大部分其实所有观众都知道蔡蔡子系唔可系一定会复活嘅。但睇嗰集大家系好紧张。 嗯， 呢样我好 睇。佢真系去到好尽啊！真系话俾你知，真系几乎掹唔到咁滞。 系啊，大家睇到系大家系惨叫嗌蔡蔡子啊！嗰时睇到，我睇啲网 络，即系佢够胆可以去到咁尽。 系啊，我睇时睇网络翻咧，因为原作系咁嘅，就冇阿蔡系原作咧 bad ending 咧，蔡子系死一次嘅。 嗯， 咁动问题就是你冇可能跑两次 ending 啊嘛。咁咪蔡子死咗，然后复活，然后打西洋蔡刑警。 嗯。 跟住 ending 啦，然后呢喺Blu-ray 特典里面呢就再打一次真 boss 伊邪那美。 嗯。 同埋佢有个主题带到嘅，佢小组带主题就係、是、佢跟到原作嘅主题就係、是、佢话原作主题就友情嘅基本㗎嘛。 嗯。 但喺动画里面佢其实想带一样就係偷窥。其实就我游戏都系咁样，就係佢将电视当为一个叫做咩偷窥性，就係、是、你睇部电视其实一种叫偷窥欲望。 嗯。 你睇个电视里面嗰个人，演员或者即系佢真人 show 啊，系种叫即系有啲偷窥性质噶嘛。但系咪嗰个人就系咁嘅？即系但问题就系、是、喺电视上播嗰个人系咪就系嗰个人真正面貌咧？唔重要。 persona呢样嘢本身 未必系，亦都唔重要。因为人唔系需要，因为喺张咩Blu-ray 特典里面之前系咪讲得好清楚？人唔系需要知道真相，佢只需系想相信嗰样嘢就系真相。即系成个persona 主观咯， 系啊，佢就偷窥啊嘛。所以佢电视个人嘅相反啲 persona， 相反个黑阴影咧，就系人偷窥。 嗯， 同埋佢另一样嘢就喺动画佢写得好成功，就系佢将阿番长咧个角色写得几好嘅。 嗯， 因为原作面番长系一个叫做咩玩家嘅代言人啦，典型 无口角色啊， 唔系 DQ 角色咯，点无口噶嘛。 喺动画面自己 系啦，喺动画面番长其实好多佢只表现到番长嗰种个性啊。 嗯， 即系例如话佢嗰种表面上无口，其实佢几有幽默感嘅。最经典话有一话打岸成二打唔系打赞元二错咗添，打赞元系啊，题外话岸成二曾经同上官周成咧做过啲路人配音嘅，就手唔够。嗱讲翻嗰赞元二嗰集嗰影赞影完二，咁咧佢成女个女人去成俾啲人话即系跌成身都系，跟住就有冇录影机添。当时嗰下好，即系佢神来之笔嘅， 好幽默啊！ 即系佢玩系玩得好尽，或者系一开头入去见到影完已经好摩力他咧，阿番长好唔好走咧？跟住阿雪子话我入去咯，好啊！即系嗰下笑碌咗喺度嘅，同埋佢将番长嗰种怕孤独啊，因为原作面番长唯一一个冇影番长嘅角色啊嘛，佢系主角。喺动画里面咧，佢将番长嗰种，因为佢本身阿番长佢嚟到呢个城市，呢个小镇啦，佢系一个叫做过客嚟嘅，一年后佢就走噶啦。佢会觉得自己同呢个城镇本身有一个距离。即系叫做非正常性嘅交往，即系话因为某种特别嘅事，呢班人走埋一齐，佢会觉得如果冇咗呢件事嘅话，人会散。所以喺第中间嗰幕咧，翻咗跌咗嗰个就好似妖魔里面嗰、那个二空间咧，佢又出现咗，就系啲因为件事结束咗啦，那个特别搜查队啲人一个一个咁走，翻咗变咗孤身一人， 呢样又翻转头 佢最翻咗系啊，心里面佢最惊嗰样挖出嚟嘅，剩翻咗佢更加有人性啊！呢样嘢我几欣赏嘅，喺甚至我讲啦，佢真系呢套作品咧，将翻咗佢写得好有人性。跟住人类衰退之后，一套少数地一季翻就好成功嘅，因为原作就系几个单元故仔啊。而 依套呢一生最后一个睇一个人嘅啫，中原麻衣。 嗯。 首先玩好癫，依然有人一开头 咁样拍法， 一开头嗰堆肌肉， 嗯， 简直去到一个叫发，去一个你会睇到发神经嘅地步嚟嘅，喺个堆鸡飞嚟飞去，然后一个 I can fly 嗰啲鸡跌落去，哇，唔系， 即系我冇睇过，但系 我好惊啲，睇翻嗰集系好，一去嗰啲你知咁冇美国嗰啲，你睇动画里面啲、动画里面咧，啲鸡啲所啲鸡肉咧系冇头冇脚，咁 cut 晒一只鸡买肉噶嘛，烧鸡， 大肉大烧。 系啊，你即系嗰啲你去啲烧腊铺咧，你见啲白斩鸡咪嗰种咯，冇头冇脚，斩咗只鸡，跟住叫佢走嚟走去，然后咧就又咧就下期快，嗰下其实系玩紧铁达尼号嘅，我呢度系笑咯，得 收唔到啊， 收唔到，跟住玩同人字，嗰集又系超变态嘅，佢哋系上下两回添啊，上回一就玩妇女嘅同人字嘅邋遢，下回又玩少年针嘅谷修士啲老啃，去得好尽，跟住咧就两个礼拜重演人类文明史，佢将完真系将整个剧本玩得好癫，因为我成本来就有啲，即系出三份原本系田中罗密欧已经系唔系好正常嘅写个剧本又系，两个加埋，哇，杀所向无敌。然后 之后又系 Elvis 嘅， 系啦，跟住咧就系 Defensive Wi-Fi 二就 Animation。 其实我呢套我睇过，但系我觉得即系系逼就逼，但系即系叫完整收件事， 好勉强收咯。 吓、 呢度系勉强收到科嘅， 因为佢即系啲嘢压到好尽啊！即系我第十集你阿姨哦，系咪姨哦？个女仔， 你新田梨穗， 系啊，咁即系暴走嗰幕，跟住之后就十二十三就打 手令啦， 系咯。 佢呢部系压得系好紧迫嘅，系压到直情系将原因为原作本身你 RPG 已经好麻烦，因为除非你 persona 啫，唔系 RPG。 佢 个结 构系七日噶嘛，基本上 七日啊嘛， 但系要分十三集、哦，即系基本上两集讲唔到一日，唔系即系一日讲唔到两集嘅， 系啊， 一日 最多可以分到两集嘅啫。如果有啲剧情密集嗰啲，可能就一集 要翻三集俾三日时间佢咯。 结果有啲咪一集咯。呢度咧，岸城嘅搞笑咧系压得好低，差唔多叫冇机会俾佢玩咁滞，因为 好压缩嗰啲嘢，即系全部压实落去，系啊，即系你冇办法唞到气啊！我嘅我睇完睇都觉得系 太逼啊，差唔多叫做咩？ 集集都高潮，集集都有人死， 集集都同埋咧，依日日讲有人死啦。喺游戏里面咧，系其实死呢个就唔死，即系佢系有一条线嘅就系、是，如果呢个角色死咧，咁嗰个角色就活着；如果嗰个角色活着咧，呢个角色一定死噶啦。但动画里面咧系全部死晒， 全死噶嘛， 因为佢之前摆明句话就系唔理游戏 啊， 佢后半剧情唔系好理游戏噶啦，嗰、那个走向系纯粹系睇嗰喺监督岸城义自己决定，去到最后先至玩合打大佬咯，跟住玩跟住用神之力 reset， 因为有好啲人嘅，你唔 reset 个世界玩系收唔到科嘅，呢个剧情系好正常嘅。通常玩啲咩世界末日啊 ，double bang， 你玩到最后 reset 就咪搞掂咯， 玩尽咗 最简单噶啦，唔使解释咁多， 系啦，唔使解释咁多。但我觉得问题反而弹烟论破，其实我觉得会比较更大问题。 啊、 一弹烟论破咧，我就冇睇咗几集啦，冇睇晒啦。佢嘅问题其实主要出喺原作本身需要好多时间交代剧情嘅。但系你得咗十三集，点交代剧情有冇玩啊？ 系咯，即系点样好走马灯啊！我睇落觉得 系咯，变成咗有讲啊，讲戏不断讲戏，讲戏又讲戏嘅。你十三集，因为呢啲嚟讲，你廿你虚拟剧，你去到好似Anada 咁样，你需要系定时间，起码两三叫做两三集去铺一啲嘢。 嗯， 你夹硬佢要将十二集去夹硬明白咁样去写，大堆人有一集集都去开庭， 系啊， 就会变成咗咩？时间超级唔够。 消化唔到啊！其实我觉得 你边消化到啫？你 系啊，即系我净系睇个案件，我都头痛。我哋更加何况后面啲阴谋， 同埋佢刻意地去保佢。应该讲就系动画游戏公司希望佢表现到游戏嗰种感觉，但佢唔系 persona。嗱 ，persona 四又好成功地，佢好巧妙地喺啲搞笑位咧，即系例如话系音乐追个贼。咁成班特殊調查者衝埋去打咧，佢就將遊戲裏面咧玩圍攻嗰、那個效果表現出嚟。 嗯， 因為依啲冇所謂啊，但係 當係有潤色啫嘛，其實 係潤色，因為佢 但問題呢度係直情影響到成個表現。 係啊，你變成咗就好唔自然啊！成個我覺得最比起佢嗰個劇情嚟講咧，我覺得佢畫面表現咧， 佢系刻意去表现游戏嗰个感觉。 即系佢，我觉得佢最重心系要表现黑白红嗰种点样，即系灰孩嗰种点样冷酷嗰种感觉。 佢变咗好怪异咯，整个表现边手法。 即系如果净系黑白红嘅话，唔系故事其实 O 其实几成功嘅。 O K， 但系都系嗰句咯，港戏里边你变得好港戏，讲到跳楼嗰只。呢套系差唔呢套同埋 Devil's Reign 反而系按成俾人揽得好紧要嗰两套嚟嘅。甚至而家好多人系争佢咧，纯粹因为呢两套。 咁你佢唔好彩啫，你咁讲。 喂，讲真，呢两套你俾任何监督拍，要系一季内拍，我都唔好攞去边嘅咋，都系大崩盘嘅。 系啊。 或者你睇下俾啲专门斩剧情，即系搞原创剧情嚟话，花言十辉啊嗰啲，佢唔理原创同原创嘅话就得咯。但系 创点都未必搞掂啊！你唔好话我衰。 但系问题就系你一定要跟原作，仲有原作嘅效果嘅话咧，奶嘢系超高嘅，死系真系叫死有死症嘅。 咁好啦，嚟到最近。 好啦，仓降嘅奥比奥仓降之钢铁战啦， 苍狼钢铁战啦， 系啦。呢套咧之前channel 都讲过啦，呢套成功在于佢真系唔理漫画，因为漫画都好短啫嘛。 佢斩得好紧要，佢斩好多嘢系忽略，系唔要，即系同《大英文破》两极端嚟 嘅。系啦，佢就好多，因为佢原作本身系漫画，同埋原作佢都连载紧。佢有啲似咩咧？似之前嘅《神像 Dollars》咁样。 吓， 完全唔理总之就系将原作嘅一啲主线抽出嚟，啲支线啊嗰啲卡卡全部斩晒佢，即系话系小萝莉个背后嗰个复制人军团全部斩晒，集中喺度讲金刚同埋阿伊奥娜嗰段。 系啦。 咁咧就好讲，因为你主要系描写金刚发现到连魔爷都原来以为有个同伴，最后魔爷都唔系同伴嘅， 假嘅其实系 嗰崩 人咬佢嘅啫， 系啊嗰种精神嗰种感情嘅冲突啊，同埋精神崩溃。 佢够时间写就其实成件事铺到你， 因为其实系简单啊嘛，一简单嘅话咧就好容易就 佢上晒所有剧，我即系唔关事嘅，整翻条支角喺度咁好掌握。其 实因为简单，最紧要就系剧情，因为13集嘅剧本咧。一定要好简单简洁，唔系简单简洁。 简洁咯。将啲即系你唔好贪心諗住相信相信嗰啲嘢讲晒出嚟。 係呀。 咁就俾两头唔到岸。 会出好会几套好多套动画即系一季返奶嘢呢，其实都系叫做太贪心。 塞得太多嘢落去。 係呀。你冇可能套嘢塞满晒大佬，你得13集有时12集至 10集都试过嚟晒好嘅。咁你得咁少你点点呀，奶嘢即系最基本又系同期同你摊同期嘅。嗰套机巧少女好典型嘅就係、是、原作已经係好鬼多嘢㗎啦。跟住加都系咁塞满晒剧情，塞到呢喐不得其正，差唔多每集有新角色，每集新剧情，每集有新设定。 好杂技嘅。 你点消化啫， 系。 仲要喎，喺42集里面塞咗4个 chapter。哇，头嗰两张都好啲嘅，简单。 头好似头嗰个 chapter 都用4集好似。 咪头嗰两张好啲嘅。即系例如话打美玉桂埋能登埋美子嗰个人嗰段咧， 疏啲咯，佢嗰啲 简单嘛。但好啦， 但后面咪死咯，后面啲时间又逼， 塞到满晒， 系咯， 跟住又话要走英日之家政治咩魔术道会啊， 慢慢走出嚟啦，后面啲设定。 鬼呀，一我心谂，老我连角色都未记好，你塞一大堆设定俾我，点记啊？同埋嗰设定你有冇第二季都未知，米鬼塞落去啦，同埋。呢类嘢十之八九都冇第二季。 之后补翻其实我都唔系问题，即系假设有啊，即系咁讲啊。 之后你之后补翻好过，你唔系夹硬去塞。 即系呢啲好易讲嘅啫。 呢套搞笑方面最经典都系 艾特加油，文娇。 张明。 阿张明先。 石健。自得嗰下即系当初喺码头游，但系。 但好玩啊！我见阿张明同小萝莉嗰个。 张明小萝莉。 超玩真 系。再加埋武红。阿 Kitty Puma。呢个角色系好典型，我平时玩得好开心。 高雄都玩得开心，我见佢。 当然仲有高雄嗰个咯，月亮拍片咯。睇完之后嗰一集之后，跟住睇翻 O P， 真系有月亮拍片嘅。嗰系成班观众，仲有最经典嘅 ending， 全战男裸体 ending。但系战男本身唔系个女仔。哇！嗰下笑到系大家即系成班友一睇呢啲全裸 ending， 跟住一睇。熟咗奶嘢，我顶你个肺。好 多人男嚟咁，我啱啊，佢冇讲错啊。 咁系真系攞 到攞嚟，系咪摆明捉你哋啊？点啊？ 最后一集嘅决战啊，高雄金刚对伊奥娜咧，又变咗另一个例他就系、是、Q 阿洛斯塔对 Q 阿威嘅对决， 正有近 系啦。咁卢卡拿系 Q 阿威啊嘛，前辈，跟住 Q 阿洛斯塔两个咯。咁之前好似都讲过啦。冤上武呢如果再做要加埋佢就魔女第三季嘅话呢佢可以空全制霸㗎。 即系话总之 好似争空中飞机好似。 系啦，飞机啫嘛嗱。 系咯。 海面有战舰，陆有战车，咁空中揸飞机，如果再揸埋高达就无敌噶啦。 啊，边个咯？即系魔女咯，系啊。 其实魔女睇下有冇份啦，我都冇有佢份啊。呢套，我觉得佢好有缘分。 好有同军事好有缘分咧。 系啊。而最新嗰套而家仲播紧嘅，夏马多啦。夏马多啦，未知佢点，暂时因为佢其实呢套作品嘅主要就系、是、个剧本系超大型嘅剧本阵，动画系制作成本好低，预算好低，预算唔够啊。走样系情况系崩到原汁八糟嘅，但系俾佢因为佢剧本好，所以剧埋所以咧都算得嘅呢套嘢，暂时睇到啦。咁系咪点录音依刻都未知，希望冇濑嘢，因为外城一季翻濑嘢嘅机会系超高嘅。 但系都好欢乐，我见到即系有啲近位嗰啲啊，即系你唔介整体嗰个结局 系啦。嗱、啊，最后咧就讲另一套，仲有少即系其他够钟啊，讲咗几套啦，讲埋啦。佢咧就拍咗 O.V. 咧，有一套经典嘅，唔系经典啊，好有名。Calibaru Festival 俗称泰满嘉年华。 哈哈，泰满角色嗰啲。 泰满嘉年华，一套笑到你系人系崩盘，典型嘅俾岸田玩得好开心。 啱晒佢咯，即系啲开呢啲即系翻围嘅搞笑。 玩得好尽，超黐线嘅。阿 Kessa 嘅 Kessa 教师去阿 Kessa 求婚嗰个。佢播一播嗰、那个配乐嗰时候，我第一个反应 ，say yes， 你101次求婚啊！嗰、个梗系一睇佢真系睇过当年101次求婚嗰只剧，个人都系笑碌咗喺度噶。跟住玩阿英间同英嗰个咧，就玩啲日本好一段时间好流行嘅连载小说剧场，玩得好变态。当然啦，仲有Lancer 101次死方法，仲有咁咧，仲有一个附带嘅就系 face。Prototype 好似得几分钟嘅一个短片嚟嘅，系摄喺幻想嘉年华后面嘅特点，系唯一凑Fate 嘅 Prototype 旧版啊，即系当初原案嗰个版本动画化嘅，得几分钟嘅啫，但系佢基本上都摆咗最主要嘅一个场面，即系例如话例如话 Saber 同埋 Archer 决斗嗰场，或者同埋一开头召唤嗰啲啊，都得嘅呢套嘢，之后几分钟冇得点话真好唔好问题。好啦，咁今集呢就拆将岸城而啲主要作品扫晒啦。咁下一次呢我睇下讲唔讲到水岛佬啦，因为水岛佬其实唔好熟，唔好点讲。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多谢晒，拜拜。 拜拜。